世界，流淌出暖色阳光照耀着脸，脚步清洁，远处你凝望着蓝色的天空，送给我的青色书签，已经夹在了书本里面，四月的花飘满春天，穿过小巷去装谁的脸，那像是花瓣的邮件，梦中又是一年，上课铃响起，我记忆在窗前。